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哇，今日又有啊郑汤尼喺度。 系啊， 咁啊，除咗郑汤尼，仲有神秘老温啦。 诶，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系啊，咁啊，之前我哋讲玩咧，试过讲一集讲呢个桃园啦，同埋台中咧，都好受欢迎。特别系台中啊，信众要求仲好多嘢讲啊， 都未讲完。 系啊，你搵 台中咁大。 再讲台中啦， 同埋我哋嘅大本营嚟噶嘛，所以好难话三言两语讲晒嘅呢啲。 再搵阿 Stanley 过嚟再讲台中玩啊嘛。虽然你都住台中，但你好似唔喺成日都唔喺台中玩噶嘛。 系， 所以咧台中唔嚟 啦， 要搵啲老台中。 唔系，但系玩啊，要搵我去玩喎。 玩就搵你玩，但系今日搵到你嚟，咁啊，梗系讲你老本营啦。你曾经喺台南威过咁多年，就讲啊。台南咩好玩啦、 啊？台南咧嗰阵时就喺嗰阵时啱啱嚟到廿几年前啦，就喺台北就第一年先修班，读完之后就分发咗去南部台南。咁啊，当时咧就 好巴闭嘅大学啊， 有间唯一嘅国立大学啦。咁啊，幸存咧就入咗去啦，咁样就又出到翻嚟咁样。咁其实台南就好得意嘅，台南由我读书至到廿几年后翻嚟咧。你话啲建筑物系有新，即系有新噶啦。咁、但系基本上咧，好奇怪，我同嗰啲台湾嘅台南嘅同学啊倾开偈，佢进步嘅速度咧，感觉上咧系冇其他大城市咁多。即系直接啲讲句话，唉，即系又系讲冇乜进步。咁除咗啲百货公司系多咗啲之外，咁啊。 嗱咁啦，应该咁讲先啦。咁啊，台南其实好多香港人都去玩过噶，咁啊来去都咩赤磡楼啊，安平古堡啊，咩在金城之类嘅，咁 即系例牌性 啦，例牌性啦，即系大部分呢啲啦，甚至乎去嗰啲咩玩咩浸咩泥浆温泉啊， 哦，关子岭， 关子岭， 关子岭。 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有冇啲咩秘境啊咁嗰啲啊？ 有，你有咩？你觉得有啲嗰啲沙嗰啲叫做咩啊？有啲旧街啦， 老街， 老街嗰边咧就系好，即系嗰度啊比较唔系咁多香港人识去，因为嗰度唔系有直接巴士话嗰阵时 都有噶啦，其实而家好多噶啦。 咩老街啊？有咩？ 佢系喺嗰个益在金城安平古堡 隔篱嘅， 隔篱就一条街噶啦。 咁啊，因为虽然我啱啱过年期间我去台南玩咗两日，即系三日啦，三日两夜咁。我对啲咩老街冇兴趣，条条都咁上下， 差唔多， 即系讲真系差唔多。 我有意思啊， 系啊。 咁如果你话安平古堡嗰扎咧，其实都有个好几个景点嘅。咁旅行社嗰啲都未必去嘅，譬如有啲树屋啦， 系， 吓、有一个叫做咩德记洋行啦，嗰度、即系以前嘅，其实嗰个港口系算出名嘅，因为 英国人留低嗰啲 系啦，呢、這个英国人留低嘅洋行嚟噶嘛，嗰边。咁、以前啲咩。其实以前台南嘅港口咧系最古老嘅城市嚟噶嘛，佢叫府城噶嘛。 嗰阵时咪明朝咪过嚟，即系阿郑成功， 郑成功咪上岸嗰度咯。 上岸台南就做咗。 咁你想睇古迹啊，各样咧，嗰头系 O K。 郑成功喺台南做大佬， 做大佬， 系啦。咁佢而家沿路都整得好靓噶啦，所以都系已经好例牌性嘅观光嘅地方嚟噶啦，已经即系。由高速公路落去或者火车站去咧，已经系沿路又有嗰啲嗰度最出名食咩？食豆花、豆腐花。 有一间咧系好出名嘅，出名到咧系 排晒队噶啦。 各县咧都系由嗰度供应嘅豆花俾台北嗰啲各县去食嘅。 咁劲？ 系啊，就系嗰间啫嘛。 咦，各县我唔知道。 系啊， 但我食落其实麻麻嘅啫，讲真，即系一般般，唔系咁。 好有豆味咯，有啲系冇豆味嘅，知唔知啊？冇豆味沟出嚟嗰啲啊，佢嗰啲有豆味嘅，即系各县系指定。 咁嗰一扎咧，仲有 叫咩豆花啊？ 安平豆花 就叫安平豆花，大家可以留意下去食啦。 咁啊，嗰个附近仲有虾卷嗰啲啦， 虾卷就出名嘅，即系又系安平嗰边 吓， 系。 但其实 好热气嘅炸， 佢哋嗰度话出名咧，我食落我都觉得唔系咁适合我咯，最起码我自己咯，唔系咁适合我。即系佢一条面粉包住啲虾，跟住炸 咁啊炸， 咁啊炸一条，咁啊好似 喂，因为嗰个海港渔港咧，嗰啲海鲜就新鲜嘅，咁佢系标榜新鲜即炸即整俾你嘅。咁台湾有啲特色嘅嘢，即系你叫佢咧，佢即刻整俾你，即刻整系咩意思咧？你等啦，等十几分钟先有。 哦， 我试过有一次喺试过即整嘅烧。烧肉米啊，粟米串， 烧粟米， 等我廿分钟， 都好正常啊。 唔系啫，如果系香港就俾人 唔系呢啲 要排队嘛？ 呢啲一定要即烧先好。 系啊，即烧嘅就系好食嘅。 因为你如果烧定嗰啲咧，哇，成嚿炭咁样点食啊，大佬 啊！同埋系淋晒咯嗰啲。咁台湾呢样嘢就系睇下你点睇咯。如果好似香港赶时间咧，就话唉点识做生意噶咁样。但系问题系如果识佢嘅风味，就系要咁整。佢100%嘅古味嘛，古老风味风格，尤其是中南部南部嗰啲咧，就佢就会坚持。坚持做呢啲咁嘅手艺俾你嘅， 不过我讲下先啦，因为我应该系上个礼拜啱啱先去完台南嘅， 嗯， 所以啲情报比较新鲜啲啦， 新鲜热辣， 同埋我即系因为我仲记得啊，如果唔系我惊一个礼拜之后就唔记得嘅你，因为咁台南咧我都成日去嘅， 嗯， 因为我都有啲客喺嗰边嘅， 系 咁做生意去啦，同埋玩都会去嘅，因为我太太又系南部人啊嘛，嗯，我太太系高雄噶嘛， 系， 所以有阵时咧由台中去高雄咧都会经过台南啊某啲地方，我都会即系转落去搵啲嘢食下或者睇一睇，咁我都有同学朋友都喺度嘅，咁我今次咧就有带一个大陆嘅朋友去玩嘅。咁啊，即系沿路由台中玩到高雄啊、台南咁玩啦。咁我发现咧，食嘢方面咧，有几样嘢可以大家分享下俾大家嘅。咁啊，台南其实出名好多嘢食噶啦，真系好多啊，同埋系几知名下嘅，即系系出名过台中好多好多。即系早餐，净系早餐嚟讲，就已经好多种啦。咁啊，最搞怪嘅早餐系乜嘢咧？系牛肉汤，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哦，即系饮牛肉汤啊。 嗯， 台北牛肉肠嘅啫， 冇咗啦！ 你要解你要解释牛肉肠咩先啊？大佬， 头先话冇咗啊嘛，搵日讲台湾历史先讲咧。 嗰啲儿童不宜嘢唔好讲啦，我哋先吓即系合家欢赏嗰啲啦。咁， 嗯， 台南最出名就系牛肉汤啊，记住吓。咁， 嗯， 佢，啊，做法系点样咧？就 温体牛肉嗰啲。 温体牛肉啦， 系我知边间有一间系好出名。 同埋好搞笑嘅，佢卖早餐嘅时间，佢净系卖嘅时间系咩咧？有啲系夜晚四点。跟住卖到朝头早10点咧就收噶啦，咁， 嗯， 有啲可能再晏少卖到12点就收噶啦。你晏昼去冇噶， 因为佢咧佢标明话温体牛肉嗰啲咧系话屠宰咗2个钟头之内运到个店嗰度，嗰嚿肉咧仲暖身嘅， 系 个暖身就即刻薄片就 即 系咁样就个清汤底就霎 滚汤 就好食，霎三下嘅啫。嗰阵时我旧年专登带我阿妈、我家姐、姐夫过嚟玩咧，就去食。我同学带，好嗰间就好出名嘅。 叫咩名啊？ 喺奇美博物馆附近嘅。 叫咩名啊？ 唔记得咗。 哦 ，OK。 咁就 喂，奇美博物馆又都可以介绍下喎。 诶，博物馆咧就要喺。 等等先，讲埋啲牛肉汤先，我未讲完噶， 讲食嘅先。 讲完完。 咁你头先你嗰个牛肉汤咧，你系用霎噶啦，我嗰只唔系嘅，佢系一炸生嘅牛肉， 哦， 放喺碗度，跟住用啲滚汤淋落去， 淋落去 就送过嚟噶啦。 系啦。 咁送过嚟咧就见到血淋淋噶，你就要发散佢。系啦，听讲话咧真系好食，因为我真系亲身食过。 好鲜。 嗰间咧就喺台南市里边嘅，咁大家可以上网查下，叫做阿村， 嗯， 即系阿村村民个村嚟嘅， 嗯， 阿村牛肉汤，咁佢由4点开到12点嘅。 你讲完我都想食。 哇！啲肉咧系嫩到咧，真系我未食过咁鲜嫩嘅又甜嘅牛肉汤，真系好犀利。佢配碗嗰啲卤肉饭搞掂噶啦，或者配个白饭，咁啊啲饭可以淋汤啊，点样真系一流嘅，又唔贵。即系100蚊到咁啊，搞掂嘅一大碗嗰啲牛肉汤，咁呢个可以大家值得尝试下咯。咁啊，台南仲有啲可以尝试嘅，譬如炒鳝啦， 系 鳝鱼伊面嗰啲啦，又系好出名噶啦。咁喺个咩北门嘅圆回转嗰度，有间叫做阿辉， 嗰间好出名啊，好耐。 哇，嗰间真系出名啊！ 嗰时我读书嗰阵时都食嘅， 咁啊呢啲一定必食， 嗰啲系贵啲， 老字号啊， 系啊， 呢个必食噶啦，咁啊再加上有啲老字号嘢啦，咩担仔面嗰啲啦， 杜小月， 杜小月担仔面系最出名啦， 喺呢个中正路嗰边， 系啦，佢有两间嘅嚟而家， 中正路嗰间系原店，即系系靓好多嘅， 系，咁你杜小月咧，你即系如果系始创店嗰间咧，就真系好特别嘅， 嗯， 佢就喺个门口个地下踎喺度煮面， 系啊。 即系坐喺个门口路边咁样咧，踎喺度煮面嘅。咁你见我个炉咧，嗰兜老肉咧，已经系结到咧，哇！ 百年老酱， 咁就熬咗几廿年咧，啲汁已经擎晒侧边咧，厚到好似好啲，好似岩浆咁样嘅啦。 我讲下杜小月呢三个字系咩意思啦？ 系 咁，因为嗰边系海边啊，所以咧有一啲嘅 一年咧有啲月份咧就唔出海打鱼嘅，嗰、嗯、海打鱼嗰啲人咧就唔知做乜嘢啦，咁、哦、就要渡过一个小月，咁、哦、咧就喺个海岸边咧咁啊围围围啊坐埋一齐咁啊喺度食下面啊、嗯，所以佢食嗰啲嘢都唔会系贵嘢，亦都唔会系话好嘢噶啦，咁但系叫做嗰种品味， 但系嗰滋味真系好一流喎、 啊，脆水啊，所以好似话斋系踎喺度食。 系啊， 系好矮嗰种日式台嘅， 系啊系啊， 嗰只风味。 唔系佢煮面嗰都系踎喺度煮嘅咋、 啊， 即系坐啲矮凳。 你就唔好以一个好高档啊，好好干净。咁、啊、当然佢做个格系平民化啦，但系其实干净嘅。咁、嗯、但系近时嗰代就唔系嘅，咁、啊、一定系担。即系个担挑啊咁样俾你 show 俾你睇 咁。咁、嗯、我就好建议，即系香港朋友如果到咗台南咧，一定要去试下佢嘅老肉啊，即系老肉饭又好，担仔面又好，佢都淋嗰扎老肉嘅。 系 嗰只味道咧，系哇黐口之余咧，又香。 佢有出罐头啊， 罐头啊， 唔系我唔知，即系唔系罐头，即系玻璃瓶可以俾我买、哦，我都有买一罐翻香港。 真系呢个滋味咧，其他地方未必食得到。 嗯， 系啦。咁、嗯、台南我知道好大嘅。咁、嗯、好多地方唔同啦，即系头先讲台南市啊，其实仲有好多嘢食噶，咩虱目鱼啊，虱、 嗯、 目鱼汤啊嗰啲啦， 棺材板啊， 棺材板又系特别啦呢个。 我觉得麻麻， 我都麻麻啫。 咁呢、這个即系佢即 系 当地嘅 特色啦， 食嘢啦，咁可以试下嘅。咁、嗯、反正唔系日日食噶嘛，你咁啊耐唔耐咪试一剂咯。 反为讲真，我嗱，即系台中北中南嘅盐酥鸡啦、 嗯， 我可能我系南部人啦，当年、嗯、我始终觉得盐酥鸡南部嘅盐酥鸡好食啲， 系咩？ 系啊，佢落嗰啲料同埋佢落嗰只 炸粉啊嗰啲， 嗰只菜嘅咩？ 嗯， 嗰只香 荷兰豆嗰啲啊，九层塔， 九层塔系好食啲、 哦， 北部咧就。即系咁啦， 咁我讲翻我即系头先嗰啲咧，即系我认为我食过好 OK 嘅，咁啊虱目鱼啦嗰啲啦，同埋一样嘢咧，大家要去台南市就一定要揾嘅，咁啊台南其实南部好兴咧，有啲叫做冰室，哦嗯、或者嗰啲叫水果室啊嗰啲，即 系 食生果啊，吓食啲嗰啲刨冰咁嘅，咁佢特点咧就喺啲路边，冇、 嗯、 冷气嘅，吓、 嗯。 咁啊，好传统嘅，好旧嘅，好多年历史嘅。 系， 咁你食一样嘢食咩咧？一定要揾一样嘢就系，佢系手工做嘅嗰啲叫做布甸， 嗯， 鸡蛋布甸， 鸡蛋布甸。 哇，呢啲咧唔系嗰啲你嗰啲喺超级市场买嗰啲一杯杯嗰啲滋味嚟嘅，系特别唔同噶。 嗯， 你一定要揾嗰只咧就系叫佢手工做嘅，佢有啲焦油味，有啲焦糖味啊嗰啲咧，系好香蛋味嘅。咁呢啲系喺嗰啲地方先食得到嘅，即系你切个嗰啲叫做番茄盘或者水果盘，再加个嗰啲布甸。 系喺香港咧、啊，就近时细个阿妈都话：，喺嗰啲超嗰啲菜市场就千祈唔好食嗰啲切好咗嘅生果。喺、嗯、台湾就唔同，系好干净嘅 嘛， 好干净嘅，你可以放心食嘅，就唔会点样卫生问题。咁亦都好新鲜。大大盘咁样食到几个人点啊？你唔会一个人点一盘咧，你食唔晒啊！ 系 咁样嘅，咁啊嗰啲冰啊，同埋嗰啲牛腩，嗰冰咧系任你忽嘅。你食完之后咧，嗰、那个沙冰咧你唔够，你自己可以忽， 自己再加， 自己再加 得。系 咁啊！另外，我好记得嗰阵时候，台湾嗰啲朋友咧介绍，咁香港系兴凉茶铺啦，咁、 嗯、 台南咧嗰边咧有几种茶嘅，一种叫做。青草茶 哦，呢、這个出名啊， 系咁诶， 周街都有喎、 啊，周街都有降火嘅，有啲系沟出嚟嘅就唔好啦，有啲系真系嗰啲咩白攞所谓嘅百年老店咧，就几波坐喺前边咁样发俾你，嗰啲就好嘅。咁、嗯、啊，有阵嗰阵时就我试过买翻去屋企，即系嗰阵时台南屋企就摆雪柜 啊， 试过摆咗两日就坏咗啦，所以佢哋唔会有防腐剂嘅。 点解咁快坏嘅？我 新鲜嘅， 我讲开上个礼拜去咧， 系冇防腐 劑，唔系啊，佢速度快到我净顶唔顺啦。我系晏昼放喺架车度，不过可能而家天气热啦。晏三四个钟头之后就唔饮得噶啦，已经 系啊， 好夸张啊！嗰只系即刻变结塔塔，跟住酸酸地，我哇咁大剂嘅， 唔好饮系啊， 成樽好大樽唔饮得啦，即刻 咁有一种 积队咯， 积队 咁有一种咧就劲惨啊，即系叫苦茶， 苦茶 劲、 哦、 苦到咧，我同我嗰个老细去，佢带我去饮台南人， 嗯， 我第一次饮，哇，真系细细杯你都啃唔落噶。咁、 嗯、 但係佢又怼台南人辛苦命怼咗佢呢就保肝。咁、 哦、 我先怼佢。 佢一支一支咁卖， 可能清热 平噶 呢啲， 成一支可能系百几蚊啊咁样嗰啲，又系要饮老字号。咁佢哋嗰啲好似话斋，因为苦力多啊， 嗯， 所以饮一啲民间嘅苦茶类。 啊！佢清热去毒啦， 去毒啊嗰啲。 唔系，你可以佢有啲沟咗糖嘅，佢、都有分嘅。而家唔系个个顶得顺嗰啲苦噶啦， 你 得 系啊，真系沟。 饮一啖咧，你两个钟头内都系苦噶。 我谂呢只苦茶咧，我未听过我一个香港朋友或者香港我哋同学系提过呢只茶。 哦， 我唔知道你有冇饮过。 我成日饮啦， 系哇，劲苦到嘅真系。 落糖啊，但 系落糖嘅。因为我细路哥会一起饮嘅，所以一定落糖嘅。 系啊， 如果我自己咧就唔落嘅，但有一次咧喺高雄饮过一次咧，我以为唔落糖 OK 啦。 系啊，我以为唔落糖 OK。 但系饮一啖咧，真系苦成几个钟嘅嗰度先惨。 系啊，系由内 哇 结 到 咧， 真系好似胆汁呕翻出嚟嗰啲汁嘅嗰啲味嘅， 真系攞命啊！ 吓，但系真系几有功效嘅， 试下值得。值得你永久记得啊！呢件事， 喂，我啊介绍一个呢次高级啲嘅，啲、台南朋友介绍嘅、因为我早嗰轮都两三年前啊，同个 friend 落台南，咁当时啱啱有间新酒店落成啊，即几年前啦、叫台南精英，咁、样开咗冇耐啫，咁我好多台南朋友知道我住嗰度咧，即刻同我讲，喂，要试下嗰啲扒，佢炭烤扒好正嘅，咁、试完之后真系好正。入口即溶， 喺台南市嘅 精英酒店啊，就系 精英酒店， 精英酒店入边嗰个西餐厅啊。 哦， 咁佢仲有刀你拣添噶， 贵唔贵啊？ 犀利， 贵噶，一定贵。 因为台南而家消费有啲都唔平， 都因为酒店啊嘛，佢好似一个扒都要成两千几啊，就咁食。不过我哋嗰次佢啱啱酒店 好食系 有优惠， 嗯， 住一晚包两客。即系双人房包两客，咁啊唔使钱食， 争咁远啊！ 系咯， 但系我睇过佢个餐牌咧，系两千几蚊嘅，最平嗰只，佢、有啲六七千都有噶、即系台币啦，当然系、 哇，好高 档。咁但系对于香港人嚟讲，中意锯扒嘅呢个价钱 OK 啦，香港成千银港纸啦，好多扒都即系靓扒意思。咁、我觉得个好正嘅，咁亦都系台南朋友介绍。咁呢啲又同头先你介绍啲小食又 唔同啦， 系尖沙咀普通嗰啲商场食都要四百几蚊啦，喺香港。 系求其一个烂鬼扒，咩咩乜之王都要两三百港纸啦。 Okay. 仲要坐到鬼死唔舒服，而家系酒店、啊。咁啊，呢、這个几好啊！咁仲有咩？ 头先我讲就 奇美啊嘛， 奇美啊，奇美咧就我发觉去咧，我去两次咧都冇乜香港人，唔知点解，可能系舞团嚟啊，话啲人 你香港人听到博物馆三个字唔 系你几时去嘅先？ 咪旧年十二月咯。 哦，咁唔同咗啦，已经，因为最近呢两三个礼拜咧系极多香港人去， 系咁实， 极多、 有人去过。 因为我有个朋友喺里边做义工嘅，即系做导览员义工嘅，佢话：咦，奇怪、你哋点解六月头开始咧咁多嗰啲香港啲嗰啲中学生过嚟嘅？ 唔通啲电视介绍过？ 佢哋咁早考完试嘅咩？咁早毕业嘅咩？点、样？我都唔知道，可能佢系可能毕业一业，佢即系呢个礼拜可能得闲啩。好似系咪六月四号嗰啲之后系考完咩事？ 呢、 两个 字唔系睇得噶。 六月四号， 六月四号唔睇得噶。 唔系，因为我记得我嗰阵时考试六月四， 我哋考当时我考大学联考系六月三啊，六月四噶嘛， 六月三、六月四 噶 嘛。咁系咪香港其实有啲联考嗰啲咧都系六月头考完？ 但而家唔系啊，乔大唔系啊，上次我哋做嗰个节目。唔使考噶咯，而家 佢就话呢两三个礼拜咧系好多香港嘅 嗰啲过嚟嘅团啦，又系学生团或者考察团咯， 毕业旅行啊嗰啲啦， 考察团。但系你讲嗰啲目标即系嚟系咯考察或者交流团咁啊，去会去啲博物馆啦，咁 好正 正常。 其实一般游客系唔会去噶嘛， 尤 其是香港游客，听到博物馆三个字即刻吓亲啦， 因为嘥时间佢觉得。嗱，我系咁以介绍下依间博物馆啦，大约就系奇美个企业。个董事长 许文龙 系许文龙许生，佢就好有钱，好有钱咧，佢自己将所有自己嗰啲私人收藏品咧，系多到咧可以整一间博物馆。而家博物馆咧，定期亦都可以更新啲佢啲博物嘢嘅。咁、有啲系上百年嘅，咁系外国收集翻嚟啊，动物啊嗰啲嘢，咁有好多个 room 嘅。咁依间嘢就所以变咗佢哋。台湾人就系、赚到钱，咁咪回馈社会咯，咁、就去俾啲即系分享啊，同呢个社会。 即系唔系赚到尽？ 系啦， 咁我唔知佢有冇赚到嘅啫。 唔系好平啫嘛，佢门票系$150啫嘛，系嘛？ 有 family 嘅，有亦都有个人嘅。咁嗰阵时我同学就就帮我喺网上面先订咗先，订咗，因为佢系博物馆，佢系唔会话不停咁收、不停咁入、不停咁样爆满晒， 即系限制人数嘅， 限制人数嘅几多点至几多点嘅。咁就先订咗时间，去到先俾钱攞嗰张飞，咁就去，咁就最好就之前去订嘅。咁通常一定啊，星期六、星期日就劲多人噶啦。咁订其他日子嘅。你先唔好盲中中去到，可能去啱盲中中去到收馆，咁你又晕咗啦。因为嗰度亦都系有段路嘅，唔系话行过隔篱街就系、是，唔系好似尖沙咀太空馆咁样，唔系嘅。你可能要 book 架车的士入到去嘅。咁所以咧就去到就慢慢行，嗰度就唔会好似你即系正常嘅博物馆咯。即系细声啊！ 入边有啲咩咧？ 系啊，咁佢有好多 room 嘅，佢有嗰啲系收藏咩？收藏嗰啲动物嘅标本，古生物嘅化石，嗰啲武士刀，即系欧洲嗰啲，系日本啊嗰啲盔甲啊，嗰阵时历史嘅记载啊，古代第一个嘅口风琴嗰啲嘅，嗰啲一座嗰啲叫咩？留声机，嗰啲嘅，嗰只唱片系咁大嘅，嗰啲紫竹嗰啲留声机，咁佢有啲时间系佢有个人去同你讲解嗰啲历史，咁吓定咗时间系可能十分钟嘅啫，咁啊要排队去睇啲时间，咁类似呢啲啦，咁有啲台湾或者日本或者欧洲嘅。嗰啲嘅收藏品啊，嗰啲 有好多，我即系补充一下啦，我都去过，咁真系好壮观嘅，其实真系好值得去。咁佢里边收藏嘅嘢，仲有加上嗰啲咩小提琴， 系 又几百年历史都有啊，系啊，咁啊又有啲画啊，各样啊， 系啊， 咁系真系几有价值嘅啲嘢。我系好多其他地方。甚至我去到歐洲睇嗰啲博物館嗰啲嘢咧，都未必有佢咁精緻嘅啲嘢。 佢係個人收藏品。 係啊，佢嗰啲好精緻嘅啲嘢。 咁同埋嗰個牆面咧，即係入嗰、那個嗰、那個 building 咧，前邊咧已經好靚嘅，包成個公園 嘅。大花園咁樣啦。 你可以而家慢慢行，唔好心急去旅遊嗰只咧，你行一日都得。 佢其實聽講好似佢嗰個 影相、 建築物同埋嗰個花園咧， 係啊， 係參照法國嗰個凡爾賽宮啊，即係成個大花園喺出邊咁。 佢又未起好，至到起好咗，我因為7年前佢未起好嗰陣已經去睇過。 係咁順帶一提啦，講到奇美博物館啲咁有文化嘢啦，咁如果係去開南部嘅人咧，都可以去一個地方嘅。不過呢個係超出台南嘅啦，喺隔離附近嘅、就係嘉義咧，有一個叫故宮南院。 哦，係。 吓、啊，呢、這个可以顺带一齐去嘅，即系如果玩开啲文化嘢咧，可以去埋嘅，因为都几值得去。因为好多而家有啲新，即系有啲特别嘅台北嗰啲故宫嘅嘢咧，已经有啲移咗嚟呢度摆嘅。好似有一次我去台北咧，睇个咩最出名嗰个咩 翠玉 白菜嗰个咧，竟然睇唔到、啊，佢贴住张纸就话已经移咗去故宫南院。哇，几顶心啊，大佬！ 咁你台北睇唔到，上去上 咁咪同佢买翻个塑胶啊纪念咯， 锁匙扣都有， 系咯， 冇胶嘅都，唔系咁我即系建议大家，即系如果去玩啲博物馆啊文化嘢咧，就系呢啲地方咯。 系啦， 咁你讲一家大细咧，有个地方可以，我觉得唔错，因为呢次系寒啱啱呢个寒假同啲僆仔去过嘅，好开心。咁啊， 即系过年嘅时候啦， 喺益在金城附近嘅啫、 啊， 就只战舰停咗喺度嘅，叫德洋舰。 哦， 咁呢只战舰系以前美军咧系打过越南噶，咁、后屘又卖咗俾台湾啦，咁啊改名叫德洋号，咁啊一只驱逐舰嚟嘅，咁、佢开放可以上去，咁你见到个船舱啊，啲士兵休息嘅地方啊，或者嗰啲炮位啊，咁、其实都系睇到，甚至乎驾驶室都可以入到去嘅。 哦， 咁一个参观个即系。俾细路仔觉得好得意啊！我两个仔自己哇 走嚟走去， 爬嚟爬去好开心啊！战舰啊嘛，你冇几多件噶嘛，仲可以走上去玩，呢个唔错。 但系人好多噶，照计 唔多，因为唔系好多人知 道。唔系好多人知啊， 暂时 即系几新下嘅都。 好似唔知开放咗一年到噶咋？ 哦，咁啊，大家 喂，仲有个地方我一下唔记得咗个名，盐啊。 盐田， 盐田咧， 系有个、 七股盐田。 上次我咪去影咗相咯， 唔系嗰个日本剩落嚟嗰个咩，可以有好多盐，每一日都有你代表嘅盐啊嘛。 嗯， 系啊， 即系6月10号 系乜嘢影嘅相摆我 份。嗰个咩锁啊？我唔系好记得啱啱 嗰啲咩税锁嗰啲嘅，即系佢系盐咧系纳税嗰啲。 我知道我 喺台南市嘅啫， 台南市嘅 系啊， 我系台南嘅北边嘅。一个真正嘅盐田啊， 嗰、那个盐田啦，咁呢个系一个日本留低嘅一个建筑嚟嘅，我唔记得系咩章咁样，我唔好记得啦。咁、 哦、 大家查一查啦，咪台南盐可能会揾得到， 咁好多资料嘅。咁最主要就系即系好特别嘅台南市嘅，咁我真系未。 佢我上次去就系佢一个好大嘅 table， 咁就摆咗三百六十六， 但系你叫咗个名啊？你都唔記得， 我自己去咗唔記得咗。 係咯，都係我大家。 然後咧就嘅日每一日嘅生日嘅鹽嘅顏色，同埋係代表你嗰 個幸運星， 係幸運啊嗰啲嘢。咁、哦、你亦都可以訂做，我有訂做，係一個鎖匙扣又好，印又好咧。 但係呢， 佢真係係嗰日你嗰生日嗰日嘅鹽。 不過你話台南市裏邊，但係我喺嗰個七股鹽田， 我係 都有噶咯。 我係嗰邊嗰間嚟嘅。 係咯，佢就係喺個鹽田隔離，跟住有一排俾你揀個，你係邊個？係 啊， 邊個生肖或者邊個生日？ 可以同你做個印啊，嗰、個印唔係好貴嘅咋，二三百蚊台幣。 有嘅，同埋你可以自己可以攞个袋嚟笔啲盐翻去嘛， 咁啊， 好似 扣一樽嘢， 好似个直字嘅， 唔紧要啦， 紧要啦， 夕阳嘅夕， 大家都知道，不过呢啲系新嘅玩法嚟嘅，因为以前我盐田去过好多次噶啦，其实七股盐田啦，咩南昆新啊嗰扎啦，咁早期嗰个盐田咧就冇人去嘅，就好大座好干净嘅，咁啊冇围栏又唔咩收飞啊咩冇嘅。因为佢系台盐噶嘛，属于，咁啊自由上去玩啊各样嘅，咁啊好少人去啦，好舒服嘅。而家唔系，哇围住晒，跟住好多人上去踩嚟踩去咧，成个盐田都黑蒙蒙嘅，变咗你点啊？即系唔似以前嘅情况咯，同埋太多人了，太多人啦。咁啊去到盐田啊嗰啲地方咧，可以食一样嘢嘅，好出名就系嗰啲雪条啊。 系 咸嘅， 嗯， 有蛋黄嘅里边，好特别嘅呢个。 我我未食， 我觉得 O K 嘅 嗰度， 咸雪糕都有嘛，咸雪条都 O K 嘅，系啦。咁啊，讲到嗰笪地方，我再补充下一个地方几好嘅。佢再上少少咧，系一个叫做专门卖嗰啲蚝啊蚝田嘅地方嚟噶。嗰度即系应该系布袋港附近噶啦，嗰扎大家可以去试下嘅，系几新鲜啲蚝嚟嘅，系好出名，都好出名嘅。 可以生食， 可以生食我就唔敢啦。咁啊，多数都系烧嘅，佢系连壳一齐烧嘅，但系好平啦都吓，可以参考一下。咁啊，仲有一个补充一下啦。咁啊，呢台南人一定知噶啦， 系嘛？ 有一个地方咧好出名嘅，即系出产美女噶啦，叫做麻豆啊嘛。 哦， 啊， 麻豆， 麻豆吓，麻豆大家都知道咩啦？麻豆出产系咩嘅咧？叫做碌柚啊，最出名啦。 哦，系碌柚， 碌柚一定最出名啦。咁碌柚唔系成日有噶嘛，吓咁仲有一样嘢， 台湾叫文蛋。 仲有一样嘢就系叫做碗果。 哦，碗果 系啦， 我呢样嘢我麻麻， 好麻麻。我老婆最中意食噶 呢样嘢，我都 佢好似话台湾每个地方都系类似呢只嘅，但系就即所以佢嘅做嘅品口味咧就唔同嘅。 咁我食呢一间咧系真系好出名噶啦，每到礼拜六日或者中午平日啊都好好生意嘅。咁佢喺麻豆嘅交流道落去，咁啊转去麻豆市嘅方向咧，有一间叫阿兰啊，阿兰即系兰花嘅兰啦，阿兰麻碗果，佢系真正系即系用米浆磨出嚟嘅，好正嘅，每日新鲜去做嘅，系大家可以推荐下，几好食嘅吓。 咁啊， 系 ，sorry， 你讲。 咁另外去到台南咧，有一个景点，我觉得几好，就系佢叫做林百货。林百货咧就听我就唔系好 sure 佢究竟系台湾一话系台南嘅第一间百货公司。佢嗰啲电梯咧就仲系嗰啲咧嗰啲嗰啲 好古老嘅， 好古老嗰啲闸咧拉闸，咁你要坐一坐咁啊试下，成栋嘢咧就系翻新过嘅。咁啊， 佢而家变咗好似文创方面嘅 夜晚仲靓，夜晚系影， 好似系1920几年， 系好耐 起好嘅， 系日治时代嘅产品嚟嘅。嗰啲连嗰啲窗口啊，嗰啲咧，嗰啲全部都系上面啲布，佢全部都系日治时代留低好。我觉得我推荐去行下呢、這个。 佢一楼大堂仲有好多啲 中正路附近 古物嘅， 系啊， 即系 你可以去完嗰间 二三十年嗰啲古物啦， 杜小月再行过去就得嘅， 都系嗰扎嘅， 系都系嗰扎， 都系嗰扎，好出名嘅。其实台南好处咧就系古迹都多嘅， 亦都可以密啲，你慢慢行， 真系古迹好多， 系啊， 可以好好咁研究下。其实去台南咧，你玩个三五日都得， 系 睇 大把地方玩，最好就是包车去咩咯， 系啊， 去周围行咯， 但系有特色就系都好多红绿灯咯， 嗯， 停红灯停到你傻啊， 系嘛， 揸车去嘅话都好烦， 系咯，不过都讲唔完啊，我觉得 系啊，其实都仲可以讲， 详细讲多啲啦，或者大家如果 再讲啦， 想知道多啲乜嘢嘅，咁我哋再留言俾我， 等我查嗰间咩锁先， 咩锁啊， 系咯， 查咁啊， 话唔定好多网友都知噶啦，其实 好啦。 俾大家了解一下啦， 下次再傾啦， 好， 好， 拜拜， 拜拜。